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新书局的启航，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本啊幽默文库里的作品，这是鲁迅先生的幽默经典作品选，书名叫《玩笑只当他玩笑》。鲁迅先生呢，是一位能够让你在会心一笑中开始思想的现代幽默文学开创者。今天呢，给大家选读其中一篇文章的一段。这篇文章里呢，有两个小的典故啊。如果您对这两个典故特别熟悉的话，我想您听这一段会特别特别的有感触。然后您在方便的时候，在有空的时候，您再回味一下的话，您会觉得啊，鲁迅先生真不愧是现代幽默讽刺文学的开创者。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毒，凿壁偷光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14岁上阵杀敌的奇童。这些故事啊，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积科德。你想啊，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4号签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儿？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哪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北二环小街桥西向东是有事故发生，后车呢是比较堵，队尾已经排到了安定门桥。京藏高速马甸尔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是车多拥堵，其中呢马甸尔桥北南向北在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来广营桥西东向西方向的主路出口处也是有一起事故，后车呀也是比较堵，队尾已经在广泽桥了。那么北五环的五元桥北内环方向有2起事故啊，来广营桥桥西西向东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后车排队也是比较长，队尾在上清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 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九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一家。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夜晚的时间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大家再一次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咱们说的这两句诗啊，这是出自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易顺鼎啊，也叫易哭庵，这首诗叫天桥曲。九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一家啊，这就是说呀，大家伙在天桥这个地方那是流连忘返，描绘的就是当时天桥繁盛景象的这么一种真实的写照。那么天桥的露天市场实在也是特别有名，以至于就成了天桥的代名词了啊。可是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天桥文化并不仅仅有民俗文化这么淡薄啊。那么5月18号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北京就又一家博物馆，并且是最接南城老百姓地气儿的天桥印象博物馆是就要开馆了。那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啊，也是提前探访了这家博物馆，今天也请来了这家博物馆的创办者，以及还有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是四代世居老天桥的天桥居民代表，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感受魅力无穷的天桥文化。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我们的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副总经理郑义成先生，您好。 大家好。 还有咱们几代啊世居老天桥，非常喜欢北京，喜欢北京文化的王文生老师，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 几位哈，咱们今天在打开文化之门一起说说这个，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非常喜欢又保持着浓厚的神秘色彩的北京天桥啊。因为我们这个，我是东北人啊，来北京呢有几年了，在这边这个工作学习，对北京文化也很喜欢，但是更多的实际上是从影视曲艺作品当中了解到老北京天桥的诸多的故事和它的传说，还有它独特的魅力哈。那么这一次我们这是在5月18号哈，开始我就有地方好好的了解咱们天桥了，就是咱们的这个博物馆啊。 对，其实你去看到还不仅仅说是天桥，就是你印象当中那个好像只有民俗文化的天桥， 哎， 它 的内容 更丰厚的一个天桥文化 啊，内容非常丰富哈。我从咱们这个名字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咱们郑先生哈，咱们叫天桥印象博物馆啊，为什么会有印象两个字？这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呢？ 这话怎么说呢，其实从这个初衷或者从逻辑上讲，我觉得它是一种情怀和过程的体现。其实大家能看到啊，就是北京这几年首都规划的这个最终的批复和确认，其实胡同都在变，在蜕变，院子呢都在逐步的更新，然后这个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其实悄悄的文化也在复兴。我觉得这东西都是看得见的。其实呢，我觉得除了这种看得见的东西之外啊，现在大家都在寻找一个东西，就看不见的，叫记忆。我觉得这种记忆啊，就是是自己小的时候的记忆，是自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记忆，同时呢其实也是这个城市的记忆。就是怎么讲呢，其实我觉得这种记忆如果直观点讲，有一种感受叫做什么呢，遥远但是不陌生，亲切呢但是又不清晰。 对对对， 这感觉像什么，就像现在给孩子讲这个弹球 啊，弹球 你得非得在在地上刨个坑 啊， 然后叫，哎，得叫上， 操练操练才行。 放学的这个朋友同学，然后得讲好规矩，怎么赢球？ 哎，对。 其实这是什么呢？它其实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你得有地儿。第二呢，你得有一个这个志同道合的人，得感兴趣，得有人的因素。第三呢，就是得有规矩。就中国文化讲的是礼仪，形式上的东西也很重要。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些才能还原过来，还原。所以我们当时想的这个博物馆叫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印象，是个记忆。是在这儿生活过的，工作过的， 听说过的人， 嗯， 哎，能在这儿找到当时的一份记忆，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起到印象的一个初衷。 所以说到这个记忆哈，您这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咱王先生，我觉得王老师能，嗯，这记忆太深刻了。您是四代在天桥住哈？ 哎呀，四代， 哎呀，那得100多年 啊，100多年，从有天桥市场， 嗯， 就在那儿住， 嗯， 哇，直到现在。 哦， 就是您小时候其实都有亲眼见过天桥市长，等于是 哦，那是亲眼见过的，又在天桥市场里边长大的。 嗯， 说天桥市场当时的繁华，尤其解放以后，我解放后49年出人， 嗯， 出生，解放以后呢，是天桥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艺人也好，还是市场也好，都非常的就走入正规了，也热闹了。 嗯， 我觉得 非常繁华。 我觉得等于是咱们今天是这个印象，让王先生给他咱们重新的再回忆一下，这个印象就更第一手 了。 我觉得是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呢，就是问王先生这个印象啊，得问两个印象，一个是说他对天桥的这个印象，因为您看您这个几辈都在天桥居住，您也是看着天桥的不断的变迁变化，对吧？ 对对。 我就还得问您一个印象，嗯，您一定是已经先到过咱们这个印象博物馆了吧？天桥印象博物馆 到过了， 已经到过了是吧？ 到过了。 您看到这个博物馆，您是什么样的印象？ 我们也很关心。 定的是在回迁之后呢，有就在这边，要是遛弯也好，还是夏天乘凉也好，很多人来找天桥。 嗯 嗯，但是呢，没有什么印象，没有什么可讲的，只是说有个剧场啊这样的。 嗯嗯， 自从有了这个博物馆之后呢，感觉就是，当时想的说，哎呀，这谁出的这么一高招啊？ 嗯， 能把天桥这个无形的资产和天桥的文化能够再展示出来，这， 嗯， 太好太好了。 我想说啊，就现在我们有一群，现在那个群里边有很多人跟王老师在约了，说开馆之后您带我们去啊。很多人还在说了， 一起回忆回忆小时候和当时的那个天桥那个繁荣和那个繁华那个景象。 嗯， 哎，还是历历在目的。 嗯，好，那我们这样啊，先用声音的方式我们来感受一下，因为我对二位已经是艳羡不已了啊，你们在没开馆的时候已经先去过了。先给我们带来一段这个是 现场的一个采访录音， 一段采访哈。好，我们来听一听。 这做了一个仿天桥，做了一个汉白玉的一个假桥。 这可以走， 可以走，可以走，就是要走，就是要走。对，然后多摸摸桥栏，包抹浆什么之类的。这做的就，然后这个画面实际上是一个投影，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投影，然后投的是一个永定门的一个城门楼子，完了还有前面的一条玉路，其实就是想更就是让观众了解到，就是过去天子他过天桥，完了呢去天坛祭天，去这个永定去仙龙坛祭仙农，完了必走的这个桥，只有天子专属的一座桥，所以叫天桥， 嗯， 啊，那么呢，所以他在第一篇章我们上来就是把天桥的一个由来。天桥的一个历史是怎么演变成一个叫天桥的，哎，这个第一篇章叫天子之桥先给展现， 嗯， 那么这在进入天子之桥之前先有一个序厅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我们用了一个这个王大官先生对画的这个旧京天桥一览图，对，这个呢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 AR 的一个可以互动的这么一个图，是通过那下载这个程序啊，然后扫描这个对着这上面有几个点，有5个点，比如说中间这个当当车那边那个屋，就那个大宫，那个就是这个开宫那个哈，还有这块的骆驼队，对着它一扫描，它就这个手机上就自动就显示它的一个影像和解说了。 说这个序厅这块， 完了从天子之桥这个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这个沙盘，这个京师全图，这幅京师全图是乾隆年间做出的这个整个天桥，这个区域的这么一个展示的一个全貌。那么从皇上呢，等于是过去的天子，他需要去祭天祭仙农的时候，他从那个正阳门出，然后必经这个天桥，然后最后这边是永定门，那么把天桥的这个他所必经的之路，也是在这边，在这里，在这个图里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现，就是他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过去这块是天坛，那边是就是仙农坛，在过去明朝的时候那叫山川坛。这幅图呢，好像现在这是我们一个复制的一个图，它的原图现在好像还是在国外的那个哈佛的一个什么博物馆里， 这个现在没有， 国内就找不到这个。 对对对，这个图没有， 那是很 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时间不太长啊，这一段采访，这是小强已经先到了啊，咱们这个天桥印象博物馆了。 当时那个郑总和这个王先生都在， 都在哈。 对对对， 哎呀，我是真特别感慨，要是别的地方的天桥，那就是过街天桥，只有咱们北京的天桥， 天桥是特制的天桥。 从哎，从刚才录音当中我已经听出来， 那是天子之桥， 天子之桥。哎呦，这个天，这是老百姓最大的天了， 最大的 是吧？啊， 所以这个桥等于是消失了80年， 是不是？哎，那就说说吧，这是哪个天子啊修的这桥啊？是不是？是这个历史传承是怎么样的？现在还能够在我们博物馆当中哪一部分能够看到这一部分的这个展出？都有什么样的展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行，他这样，其实说到这个天桥啊，其实有句话叫这个“桥在中轴”。这个路临御道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它真正的天桥，原来大家想的都是民俗，这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其实天桥的历史呢，其实到博物馆，其实我们能分成几大部分，其实四个桥我们总结。首先叫这个天子之桥，其次叫文化之桥，第三叫百姓之桥，最后叫复兴之桥。我们先说这个天子之桥，其实这可以从两个维度上来讲，一个是从这个空间和时间的关系，另外一个空间和形式的关系。其实从元大都这个1271年开始定都之后啊，当时的皇城的建立其实并没有把南部分给包含进来。到这个明这个永乐四年的时候，始建北京，是永乐19年迁到北京的时候，其实这个天桥还是在皇城之外的，只有内城。当时南城什么样呢？其实一个水泽之乡，是吧？ 对对对。 其实那时候很多从元人，从元代开始啊，就大家刚才您说的那个，叶老师的那个叶诗人的那个天桥的天桥曲，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天桥词。其实在元代的时候，它已经是很多文人墨客、文人雅士的一个聚集的场所。其实有一种像江南水乡的那么一个感觉。但是慢慢 想象不到，现在天桥 对现在跟对对对，想象不到。但真正到了这个明末的时候，建成之后，在嘉靖年间才修了外城，等于是把它包含进来。刚才我们同事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的先农坛和天坛，两个坛其实一个是祭天，一个是祭庚。 对， 这是它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其实中轴线串起来了，从时间上来看，从空间上来看，它串起来了皇家和这个百姓之间的一个联系。另外一个形式上的这种关系，其实这个从皇家上来讲，从天子这块来讲，其实大家熟知的，比如说就是这个祭天和祭庚。那祭天呢，一般是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冬至啊，祭庚呢一般在惊蛰，这两个时间段是皇家每年都要做的事情。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皇家的娱乐的事情。当时现在咱们现在恢复的这个南城的这个南海子公园，当时是皇家牧场。所以说从明朝开始到清朝，一直是皇家这个游牧的时候、围猎的时候的必经之地。其实在册的统计，其实现在这乾隆是最多，48次。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故事呢，其实也可以讲一讲。就是这谁，这个康熙南巡，康熙第二次南巡的时候啊，这个回北京的时候，让宫廷的这些画师啊画了一幅这个十二卷的一幅图，其中第十二卷叫回銮， 一百多米， 对， 一百多米。 这回銮啊，这幅图里是史志资料里面第一次出现了天桥的形象。所以这次呢，到我们博物馆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延续了这个脉络。我们先是有一个汉白玉的石桥，然后你能看到永定门，然后紧跟着通过王大官的这 AR 的这个展示啊，这幅画的展示，能够看到天桥的全景。那最后呢，可以怎么进入皇家文化？其实就是从刚才说的回銮这张图上。 我们也回个銮 啊，对，你第一次看天桥，第一次桥出现啊。 我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啊，就是首先这幅画是古画是吧？ 对对， 就是这个叫《旧京天桥一览图》。 对， 这个是应该不算古画，是80年代画的 啊，80年代做的。 刚才那个 郑总说的， 对郑先生说的那个 康熙南巡图， 康熙 那是清朝 啊， 宫廷画师画的。 那在我们这次这个博物馆的设置当中，我刚刚听说怎么着还有 最先进的啊，现在最先进的 VR 技术，这个非常的有创意啊。 嗯， 我觉得这个印象是非常新颖的啊。 嗯， 现在好像博物馆这个运用到这个的好像不是太多，就是我所接触到的哈，反正你到比如说看电影啊，它是一种比较时尚的一种艺术嘛，是吧？一种娱乐的一种手段。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VR 技术是？就首先告诉我们怎么玩，是吧？我们怎么来看啊？ 其实两块啊，就是刚才提到王大官这幅这个作品， 嗯， 其实仔细看这个作品里，其实我理解它有点像这个天桥的《清明上河图》。 对，非常 一个全景的展示哈。哎，对，今天咱们这个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推送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推送当中呢，就有这幅图啊，就是旧金山天桥一览图，最是应该是第几幅？好像是第三幅图吧？ 对，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天桥印象博物馆里边我们实景拍的。 哎、 啊、 这个照片从这个虽然它只是照片哈，然后我们看到只是一个缩影，但是能够感受到它的气势。 是。 它像一幅长卷。 是吧，这里边的人物非常的多哈。嗯、那你 很有意思 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人物 啊， 都体现 都有。 老师给我们讲讲。 太多太多的东西了里边。描绘的。 他描述应该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候的天桥。 三四年一直到五十年代。 嗯。 还都有像那些各种的把式摊啊，这是过去叫把式摊，现在就是说杂技呀、啊、曲艺呀、啊、这些书场啊、鸟市啊， 都叫把式摊儿， 都是属于这把式摊儿那一类。还有一些小贩，其中里边的像什么年糕张啊，什么什么，那都 特别 现出来了。 对， 哎，包括当时有一种就是现在人不知道那杆条卖鞋的。 一根条， 那边都有了，哎，细 特别 描绘的非特别好的，哎，特别细致， 很细腻， 嗯。 那再说说这个 VR 怎么看？ 一个是就针对这个王大官先生这幅作品啊，因为它是有很多有意思点在里边， 嗯、 所以我们开发呢，就是通过这个 APP 端、手机端，您可以去扫描这相关的这个二维码， 嗯、 就可以近距离的打开它。因为这幅图说实话23米长， 嗯， 没法全部展现出来，包括它背后的故事， 对、 嗯、啊，说挑杆什么是挑杆、啊 嗯、 咱是不知道、 嗯、 得通过这种方式来增进、 嗯、 另外呢，其实在我们博物馆、啊、后面会提到，就是有一个民俗的部分，其实我们撂地摊儿，就我们会戴上 AR 的眼镜让您看看，哎，真是把头举到天上，哎，你看了那个眼镜里头，您感觉上面是这中幡。 哦， 哎，你得动， 中翻是啊， 你得动起来，哎， 就是让这个人，我戴上眼镜进入到这个 中 翻 的角色 当中，是吧？啊， 就非常有意思，就增强一种大家的这种现场的体验感。 嗯、 啊，包括很多其他的一些门类的，比如说八大怪。 嗯， 什么叫八大怪？其实很多是你身体的一种形象的表述。 嗯， 啊，表达。 咱有一个问题想问八大怪。 好，对了，这天桥一说八大怪呀、啊， 都得 太有名了啊， 都得 是绕不过去啊。这问题一直憋着没说啊，为什么呢？我觉得先让大家沉淀沉淀啊。八大怪呢，其实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我这是跟曲艺有点关系，听很多的先生们也说过，就是一点。八大怪这个八是个虚指，是吧？肯定不只是八个人， 绝不止， 哎，也不只是一代人，是吧？他、 嗯、 这个名称的一种流传呢，反正听起来比较好听啊，八大怪嘛，是吧？显得很丰富啊。那么想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就是，您就猜一猜啊，您说说这个数字啊，八大怪究竟是多少人的统称啊？来， 多少人 的统称， 你就写数就行了， 啊、 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对啊，来跟大家来互动一下。那么今天呢，答对的朋友仍然有机会获得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一份文创礼品啊。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也比较有限，咱们在因为我们今天准备的东西啊非常的多哈，咱们先简要的再说一下。刚才说了，咱们这个。是这次博物馆是有四个部分，对吧？有皇家文化，刚才我们简单的说了。 天 子那么哎， 天子之桥 哎，那么另外的几个方面，先简略的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好的， 嗯， 这个其实第二部分，其实我们想提的呢就是文化之桥。 对 啊，其实文化这概念，其实从天桥角度上来讲，大家可能根深蒂固了，全是八大怪引起来的，就是民俗了。 嗯， 其实。刚才提到我们这个北京的建都和这个一个历史的沿革，其实在元代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文人雅士的聚集之地。 嗯， 特别到了清朝的时候，因为内城住的都是这个满人，但是汉官

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入眼，看一里场景戏，就能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恰似沙滩绿一圈。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好，听众朋友们，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今天呢，我们打开咱们的文化之门，对面就是咱们的天桥印象博物馆的门啊。5月18号就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咱们北京又一家博物馆，最接南城老百姓地气儿的天桥印象博物馆就要开馆了。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副总经理郑义成先生，您好。 大家好。 还有咱们几代啊世居在天桥喜欢北京文化的王文生老师，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 上半段我们真是啊时间比较有限， 没说什么 啊。对， 我 说 我是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嗨，介绍您了啊，您这是太熟悉了啊。您不算我们客人啊。这个小强去到这个天桥博物馆，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感觉啊，这个天桥博物馆就给我一个能够实打实的能够见到，好像见到天桥的这样一个感觉。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珍贵的，因为以前一听只是说，哎呀，可能老人讲过，或者说看到一些那个文字的或者一些影像的，只是看到，然后但是其实真是感觉不到。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咱北京的听众啊、观众啊，可能对天桥的印象还更浓烈一些。 对， 你像这个其他地方的人呢，对于天桥的印象恐怕只能是听的多于看，看不到真正东西。不像王老师是吧，您这个脑海当中， 经历 对，您这脑海当中这有刚才说什么非遗的影像资料，就相当于您是活生生的这个见到了它的这个兴盛繁华，以至于后来的变迁，对吧？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印象哈。所以我们真的是今天我们是有宝贝啊，老宝贝，咱们一块好好聊聊啊。刚才咱们是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博物馆的几个部分哈。 刚才郑先生说了，就是有这个等于是天子之桥，这是最早的这个皇家文化。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是这个文化之桥， 文化之桥 出好多文人。其实这个文人这块吧，咱们今天就我觉得可能重点还是要说这百姓之桥哈。这个文人那块我觉得给他先拴一扣子，以后咱们有机会咱们再请两位过来， 对 咱再说。 咱们专说一下这文人之桥， 记述这个易顺鼎这个人，就是刚才那个一开始赵亮读过这个叫九旗戏骨天桥是多少游人不一家，这句诗的作者叫易顺鼎，这个人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是咱们所有这些文化之桥里边说这些文人里边最有意思的一个人。怎么有意思？咱们留个口子，以后咱再说。 嗨，半天您不说了， 行啊，那咱们就今天就在此有个约定，好吧？ 嗯、好， 咱们有时间是专说这个 文人之这个文化之桥， 文化之桥啊， 讲讲跟天桥有关的这些文化人。 哎，那我们下面来说说这个民俗啊，是吧？ 百姓之桥， 百姓之桥， 邓先生叫百姓之桥， 百姓之桥 啊、 那基本就以这个市场为主了。 嗯，其实我们的印象当中呢，这个曲艺作品是特别多的， 对， 来展现这个， 特别是相声， 相声里面哈，这样哈，我觉得咱们今天呢，有王老师在这儿，我们先来听短短的一段，就是相声当中 小片段， 哎，有这么说天桥的这个，咱们说这个把式摊是吧？有说他这个技艺的，一会儿让王老师跟我们说说真实的啊，这个天桥练把式的是什么样啊？咱们先来听听相声片段，这个是啊。来自于马季先生和刘宝瑞先生二位合说的拔牙，这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段相声，咱们来听听这里边的片段。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那太多了，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哎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对， 就那卖大力丸的， 卖大力丸 这么大根药丸子， 呵， 他告诉什么都治， 什么都治，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什么也不治，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切糕丸呐， 是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好嘛，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是啊， 你看那样，光着板儿脊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外乡口音， 都这味儿的， 您来来，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大力丸 有名有叫宝贝疙瘩。 宝贝疙瘩，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治什么病、 啊？咱这是百病全治。 嚯！ 甭管你是车撞肉、马踩肉、牛顶肉、狗咬肉、刀砍肉、斧剁肉、鹰抓肉、鸭子踢肉， 嗯，鸭子踢着。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好家伙，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没 人 抓。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是啊， 鸭子踢着， 鸭子踢着，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说是呢， 那鸭子。 哎，让他们听这一段啊，这是来自拔牙，前面的一个电话啊， 卖大力丸的， 对，卖大力丸的。王老师给我们讲讲，您小时候在这个 天桥市场， 您见到真实的这做买卖的啊，是什么样的？ 当时就是已经解放了，有很多这些弄虚作假的呢，就已经很少了。还是会有、 哦嗯、 还是会有卖药啊这一类的，但是呢相比解放前好多了。听老人讲，过去的时候那些假的特别多，是天桥逛一逛，不是吃亏就上当。 哦，谚语是吧？ 林海音女士她写的那个书《城南旧事》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天桥上当地， 是吧？就会出现。但是解放后呢，人们都在提高了，就是这个新的国家、新的气象，这些艺人也好，包括这些商贩也好，就非常规矩了。那个50年代的时候，国家风气是最正的时候，真的好。 嗯， 包括这些各个市场里边的这个所以说玩意儿厂子，那过去北京人叫玩意儿， 嗯， 指的是什么？就是说所谓曲艺啊，说书啊，唱戏啊，就是所娱乐的东西嘛。那北京土话叫玩意儿，你说啊，玩意儿厂子，这些艺人们呢，也都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 嗯， 确确实有很多很有功夫的， 嗯， 也。真的不是说一般光说出来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他会说呢？有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呢，他光在那练傻练，练一天，那谁受得了啊？ 啊，是你看那个天桥把着光说不练，这么来的啊？ 他是有的时候呢，他需要说；有的时候呢，他需要练。他那讲嘛，就说是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你傻练又不行， 不行。 他就说怎么掌握。当时最具典型就是宝丝交场的这些交手们，真的好，又能说又能练。 您是亲眼见过他们？ 这都是亲眼看，就是几乎天天看的。那有时候小时候好像 他们那些包括那些厂的那个编戏玩非叫包这些人他们的那个就叫他叫元年的 元年啊，对对对， 元年的术语那小孩的都学会了、 啊、 到现在还都记着呢。 嗯、啊、 哎，是他就说最好最有意思的应该还是包丝厂子的，比编戏玩的、嗯、他们还要好， 很厉害很厉害、啊、 他就说又说又练又能把人抓住了，哎，又在真的实练，现在又能找到一些老的照片，看到的那个功夫真的是好，现在没有了。 光是练教吗？还有中翻是吧？ 中翻呢，他是一般不太练 啊， 他、哦、是逢到了节庆日子才练翻、 嗯， 到了五八年以后，这翻就不练了。为什么呢？哦、整理天桥市场搭棚了。 嗯， 免得是风吹日晒了，但是翻耍不了了。 嗯，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艺人也好，包括观众也好呢，就比较方便一点，不用风吹日晒的了。 嗯， 那是真的功夫也好，是嘴茬也好，就像绝不比现在那些说相声的那个嘴茬真的好， 就是练功夫的嘴上功夫也非常厉害。 先练嘴皮子， 他这样的才能把人招住，他把人吸引住嘛。 嗯嗯，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是从市场当中走出来的。就是你没功夫，您真是吃不着饭啊。 那咱们刚才上半段咱们说的那八大怪啊，天天八大怪。那在这个就是您小时候看到的时候还有八大怪的演出吧？至少我觉得好像大狗熊孙宝才应该也 哦、啊，他不算八大怪了，就这边去、嗯，就说什么 赛活驴还有 哦、赛活驴， 赛活驴有 孙宝才大狗熊，包括这个连阔如他们，朱家朱国权朱国勋，他们这都在宝三儿，什么满宝珍马贵宝，编戏法的郭进才、 嗯， 那几乎我们小时候天天就在这个市场里边玩。 嗯， 在这边呢，像我住的这块呢，就更新一点了。刚才这说的有点，这个玩笑话。 嗯， 上厕所蹲着都能听你说书的。这怎么从小时候听的呢？就是也是无意当中怎么听那边九尾狐狸精啊，这才慢慢的才去信，就是就在这个厂子附近住。 嗯， 他就等于耳濡目染的每天听到和见到的这些，这个市场，这些曲艺这些玩意儿，你包括一些吃的东西，这个慢慢的呢就有一些认识。逐渐大有一些认识。 其实，在张汉水这个《天桥姻缘》里边写到一段，说他好像看到北京什么吃这羊肠子，他觉得好像很不干净。您当时觉得天桥是不是也是，虽然很美味，现在想想是不是 当时 人也卫生感还差一点，是吧？ 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差嘛，油性也差。那五十年代物资也不丰富，这些东西会有。但是到了五八年，就是五七年。除此还讲卫生，就像羊霜就没有了，因为它不干净不卫生，那个牛羊血非常脏，这样就是说有很多不卫生的食品，包括卖油渣啊什么这类的就不让买了，有卫生监督部门了，就是相应就都好，也比较正宗的小吃了，就是杂七杂八不卫生的就没有了。 那您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小吃有什么呀？ 那当然那时候印象深的什么爆肚啊，豆腐脑白的那个豆腐脑啊，那绝对现在吃不上了，真的好，不是说就那个时候说亏嘴你吃的，他那个时候有些食材也好，做工也好，你现在九门小吃咱们也吃过，它有一些食材又发生了变化， 不是那味儿了， 咱就拿那列举口蘑来讲，过去是真正张家口外的野生蘑菇，现在没有了 啊， 你怎么能找到那个味儿呢？它不可能找到那味儿了， 所以您觉得说其实就是那一种，就是那个时代的，它不要说你看我们说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那是一种其实是印象当中的一种美感，是吧？其实您觉得是，其实食材本身都发生了变化， 食材发生变化， 所以那样一个味道只能是在记忆当中， 只能在记忆当中。 那郑先生，咱们在博物馆里边就是展示这一块百姓这个文化这块是怎么做的，您大概先说一下。 跟王老师说完之后，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这吃的先恢复了。其实也说的都馋了。 他再有一个呢，那个时候他这个摊儿啊，在天桥市场里边没有一块一米的空地都没有 啊、哦， 就有块地方就有摊儿、 哦、 有块地方你有一米一块地方也买大碗茶的， 嗯、 哦、 这样的摊儿就多， 你卖豆腐脑也好，卖任何吃食的，不是你一家啊， 嗯， 那摊儿多了， 嗯， 你不竞争，它竞争才产生， 这也是那个初期的市场经济， 对 吧？在这个区域当中，你必须你得出类拔萃， 你不好没人吃， 没人吃， 没人吃，你挣不着钱，家里人这没法活呀， 嗯嗯， 但是迫使啊，就大家都在努着劲儿的干，没有说是什么。对付你对付吃不上饭呢， 嗯 嗯， 那这样就能出现了一些很好的一些吃的东西， 嗯， 那其实刚王老提啊，这个天桥这叫土了掉渣， 对， 但其实也有羊的冒尖的事儿， 哦， 对，这市场其实就是天桥老市场是一部分，其实我觉得，看王老对不对啊？我理解当中的没有切身体会，其实我们在这个博物馆的策划过程当中也发现啊，其实香厂新市区啊，它是民国1914年建的。 很好 啊，对，它是相当于民国的一个模范试验区，我理解， 哦， 嗯， 这个相当于就什么一个标准的街区，现在我们提街区整理啊， 对， 嗯， 对对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导则， 对， 听它这当时叫什么北纬路、南纬路什么东 京 路、 西京路、 经纬来的，它就是当时 对， 它是来的，嗯 嗯， 市政， 对 啊，先修了市政， 规划 的，哎，修了14条路， 嗯， 对 啊，然后呢，这个引入了德国的国槐， 嗯， 然后铺的这个第一个红绿灯。 嗯，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香厂新市区后来出现三个建筑就特别有名气， 嗯， 现在至少在我们那能看见一个啊， 嗯， 一个是这个北京的新世界， 新世界 啊， 一个是城南游艺园，嗯，还有一个四面钟， 嗯， 它这几个其实这里边故事很多，不过这不是一期能讲完， 那保龄球， 嗯， 那个时候民国初年就有了， 嗯， 就洋的嘛， 台 球， 那台球啊，保龄球啊， 嗯， 那个时候就有了，在这新世界里边， 嗯， 从国外引进过来，什么哈哈镜啊这一类的， 对对对， 电梯啊，那已经就是 照相， 有人专门坐电梯玩 啊，就， 嗯， 专门为了坐电梯玩， 哎，我觉得其实说这部分特别有意思，也特别有意义啊。你看，一般我们要这个一说，比如说拍电视剧吧，一提到民国戏哈，要说这个土的掉渣的，那就上天桥找吧，是吧？要说洋的冒尖，那咱得去上海，是吧？ 嗯， 什么百乐门啊，对吧？ 大世界， 哎，得上那儿啊， 嗯。 其实当时天桥这个，刚才那个郑先生说的这块，就是仿照上海的这个大世界来 的， 因为 对， 是 吧？ 新世界就 是 对照 洋的冒尖的， 对， 相当那个洋气了。 当时有咖啡厅。啊，有照相馆， 还有 翻菜馆， 还有 翻菜馆， 最早还有当时的那个抽水马桶， 哦， 但是有好多小孩上面专门去玩抽水马桶， 玩抽水马桶，专门坐电梯过瘾， 对 啊， 哦， 也这样的。 而且这个其实也不得不提啊，就这个，新世界， 对， 它是当时南城的最高点。我们说银锭关山，其实站在这个新世界的这个楼顶上，能看见三大殿， 嗯， 能看见那个白塔，能看见万春亭， 真是楼顶花园的， 哎， 一览无余。 楼顶花园应该说，其实又回到了对王大官先生这幅作品， 对， 在作品里能看见，其实你从平面上就能感觉到它的制高点的这个位置， 嗯， 其实很洋气，应该说， 对， 哎呀，我觉得咱们这个文化天桥单说一期也不成，这个民俗上还得再单说一期啊，确实我们这个容量非常的大啊，历史也是比较的厚重，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说法啊，然后我们先把问题的答案先公布一下， 好 吧？Ducky 给我们说话了啊，特有意思，他说呢。拉洋片的，卖药糖的，说相声的，演气功的，训狗熊表演的，胸口碎大石的，演滑稽戏的，玩摔跤的，还有做表情特效包啊，说拿舌头舔鼻子的， 有， 问够八个吗？列八大怪的啊，来，那小强跟我们说说吧，这八大怪这题是你出的啊？ 对， 那 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这个王先生说可能更好，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哈，这个需要王先生帮我印证一下，就是这个八大怪啊。 嗯， 咱是在您去网上查哈，说是有三代，并很明显就是第一代八大怪是谁，什么那个穷不怕的那一系列，第二代有谁，第三代谁，他列了24个人，但是呢，我们觉得并不止24个人， 对， 那远不止。 王先生，您说， 哦， 应该是远不止。 嗯， 这个北京人好像中国人都爱说这八字什么什么这个 眼睛 八 景 啊，什么这八字呢，十字四字， 八大 好像是 八大祥 比较。 嗯， 他就是很多艺人，就是也没有一个说评选， 嗯， 对，或者是怎么， 就是民间的一种称呼，是吧？ 称呼 啊，那您看过就是。真正说是八大怪之称的谁演出表演， 哦，这个解放后就没有了， 哦， 这个八大怪都是解放前给 这个 命 名命 名 的，为 什么那种叫 那个时候呢？对艺人不尊敬，怪人。 对， 然后呢，提高这个演员的地位。就不能再叫人怪物。所以解放后呢，就没有这个名称 了。这怪物， 但 是就 是 这个怪就是怪物的意思。对，他可能说这里边有一个历史的，就是他是我们今天在说这个，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的歧视，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说其实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概念， 对 吧？ 当时那个， 当时其实是 有 怪，他为了叫怎么说？为了出众， 出众， 为了出众， 招人 嘛, 人嘛。 所以他哪怕是说这个，我记得是看了一些电影当中啊，这个有一个美国的电影啊，叫《致命魔术师》，当时。是美国的两位魔术师在这儿比拼啊，然后呢，其中的有一个人，他说他学了一招，他说跟谁学？我是跟中国的一位老艺人学的。然后那个说，有一个老艺人，他就是，常年就感觉到他是这腿有点瘸呀，啊，其实他是夹着鱼缸，他为了演这活是吧？为了表演，他要甚至他的整个的生命都是在为这个来付出。所以我想，可能八大怪他也是没有办法，也是这样的一个举动啊。 他的怪很有很多，就是特别是 怪。这 个怪 呢，又不完全是一种贬义词。 贬义 怪，你跟说相声帅卖怪嘛。这个怪呢，也是为了吸引人， 出奇， 出奇，这么着。 他解放我们还讨论说里边有个蹭油，什么叫蹭油？ 蹭油百分之一啊。 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卖小去油灶的这么一个人， 香皂， 他那普通的摆摊都没人去买。他呢，人呢是个连片子嘴，叨不叨叨不叨，老叨不， 他帮人擦。 他这个擦还不是一般擦，抓住你之后，看到你的衣服有油点了，一把就抓过来 啊。 他这个去油灶没法擦，他晚上吹唾沫 啊。 跟一般人闲的不得急吧，打人嘴。他靠这唾沫歪一擦，把这油擦掉，你看我这好不好？ 来来买我这个， 让你买。如果他单在那买呢，摆着摊儿就没人去买，就是怪怪的这么一个人，就又是八大怪。 八大怪， 甚至还要说一 专门做生意的一种。另一种方 一种方式， 还有什么大冰皇专门骂街 骂街，这个他也是一怪，他靠的什么就是靠骂，但是他并不是胡骂，他是骂当时的社会， 讽刺居多一些， 讽刺于那个社会，讽刺于当时不良现象，这样的招人，也是按他江湖话叫元年子招人来卖药汤。 这个年子就是观众的意思啊，这待会儿得解释一下啊。 所以我们 还是就是来招人。 所以其实我们八大怪这个，我觉得咱24个人呢，咱也可以算对，但是因为其实众我们主要说想说什么，就是他应该不止是24个人，应该更多，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都可以。 这样哈。咱们的标准答案是大于等于24，好吧？对，三代24，但是大于等于24啊。今天还是有朋友答对的啊，798老宋和月二月单纯，哪位朋友获奖呢？暂且不说啊，咱们一会儿节目之后啊，有专人来跟您联系。这样啊，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呀，我这是跃跃欲试。今天看的是选题，我特别的激动，因为我学过评书，这评书当中呢。就有这么一段，这是就是先生教的，就是卖什么卖膏药的。这卖膏药的呢，他这膏药不灵，就主要是听这词儿是吧？啊，来给大家模仿一下啊。说列位，有道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小的我从外乡来，脚踏跪地，眼望生人，城墙高万丈，全靠贵人。那位说了，小胖子，你今天要练什么？哎，我练什么呀？您瞧瞧这个啊，我今天练这个，把这膏药撕了，看我这一道疤没有啊？这怎么弄的？猫挠的，狗咬的，给媳妇洗脚水没弄好，一不留神摔倒了，都不是。我这练功练的，练武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油锤灌顶，单手开砖。我这练的什么？胸口碎大石。昨天我这碎大石，我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立住混元气，我没立住啊，石头碎了，胸口开了啊，肠子肚子都要出来，我这膏药一贴，您瞧见没有？好了， 太棒了，太棒了！ 好了，最后小小的献了个丑，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谢谢三位，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4月23号至4月30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